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94集，鱼尾界。 哎，你上哪儿去？ 殷侯被天尊抓了个现行，赶紧扯开话题，天尊自然不中招，拽住他袖子。 你把我那半坛子赔我。 哎呀，不知道你说什么。 殷侯接着装没听到，边瞧了瞧远处屋顶，又看了看跟在后头的傻大个和小四子，有些不解。 殷殷吃晚饭了没？ 小四子跟殷侯打招呼，殷侯摇摇头。 尊尊去买玉，殷殷去吗？ 买玉， 一起去，这次你出钱就当陪我的酒。 殷侯被天尊拽着往前跑，一头雾水。 外公一起去啊？ 如果只有我师父去，容易误打误撞，殷侯也去的话，没准还能发现其他线索。 嗯，瞎猫碰碰死耗子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挑着眉看他，那意思你还真敢说呀。赵普坏笑不说话。而此时皇宫里，赵祯正陪着香香在院子里练琴。前阵子太师将庞妃小时候用过的一张小瑶琴找了出来，送给了外孙女。果然是闺女随娘，香香没多久就会用了，于是赵祯每天都听闺女抚琴，听得眉开眼笑。正在看琴谱听琴音呢，南宫从外边走了进来，低声跟赵祯说了两句，赵祯微微一愣，抬头。 有这种事？ 嗯。 那有没有丢什么东西？ 还不清楚，库房正在核对，但是最值钱的几样都没丢。 嗯，替朕去把包青叫来。 赵祯说完，南宫就出门找包拯去了。赵祯让香香去太后那边抚琴给太后听，自个儿就带着陈公公和几个侍卫出了花园，来到了皇宫存放贡品的库房。皇宫里头有不少库房，钱库、贡品库等等，光书画就有单独一个库房存放。这些地方天尊都参观过，赵祯平日倒是很少来。刚才南宫跟他说什么？今早隐卫发现一间库房的屋顶瓦片被人动过，怀疑进贼了。赵祯听着都新鲜，这库房周围守卫森严，竟然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偷东西，那得多好的功夫。到了失窃的库房门前，就见房门大开着，几个管事正拿着一张单子仔细核对，侍卫和太监们帮忙将核对过的贡品拿出来归类。赵祯到了跟前，屋顶上葛青跳了下来给他行礼，赵祯对他招招手。 确定是进贼了？ 那瓦片昨天还好好的，今早却觉得不妥，明显是被人动过，不可能是风或者动物造成的。 这都能看得出来？ 嗯，皇宫所有屋顶的瓦片都是双色走水纹的，从上边看一目了然，每天都要检查的。 哦。 这时管事的太监过来回话，这个库房是存放玉器的，大多是地方进贡的贡品，存货多达几千件，从小件的玉佩到大件的玉雕应有尽有，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丢了什么，正在核对中，可能需要几个时辰。 到现在还没发现丢了什么，表示丢的不是大件，也不是最值钱的那几件了，是吗？ 管事的点头。赵祯又问歌清， 要神不知鬼不觉的进来，难度很大吧？ 嗯，得有展昭白玉堂那点功夫才行。 冒这么大风险又不拿最值钱的，意思是有目的而来的。 赵祯背着手走进库房参观了一下，库房中的玉器保存完好，大多有考究的锦盒存放。 原来这么多。 赵祯突然有些感慨，歌清没什么心眼，点点头。赵祯微微一笑，看歌清。 拿几样朕瞧瞧。 歌清随手拿了几个盒子给赵祯看， 赵真接过一个盒子，打开，里边是一对白玉的手镯，雕工精美。又打开了一个，里边是一对墨玉的貔貅，再打开一个盒子，是一串黄玉的手链。 这些盒子上都有记号吗？ 管事的点头，将盒子都翻过来，只见盒子底部有编号，然后管事的将一本厚厚的卷宗交给赵真。 每样贡品一个编号，这边是明细。 这册子有几本？平日存放在哪儿？ 龙图阁和皇宫管事处各一份，另外户部有存档。 如果没这本册子，跑进来找一样东西，等于是大海捞针吧。 那管事的微微一愣，点头。 皇上英明。 哦，偷进来之前应该是查清楚了想偷的是哪个盒子，所以他之前肯定看过卷宗。 赵真看了看门外忙碌的侍卫和太监，淡淡开口。 天底下有几个像白玉堂展昭那样的，监守自盗的可能性倒是更大。 歌清要去调查，赵真拦住他。 交给包拯吧，你们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 是。 赵真饶有兴致地继续参观，让那些管事的不用顾及自己，接着核对。赵真在一颗玉雕的白菜前边停了下来，歪着头看着，歌清也歪着头看着，赵真突然乐了。 这白菜正经挺像。 歌清瞄了一眼，掀起脸。 哼，怎么了？觉得不好看？ 歌清抿着嘴，也不好说。他爹交代过他不要乱说话，尤其是在皇上面前。赵真摆摆手，示意他说。歌清就老实回答，问赵真：“ 这个很贵吗？ 这白菜多少钱？” 赵真看管事的，管事的查了一下账目， 价值3800两。 赵真看歌清，歌清一个劲儿摇头：“ 啊。”跟一根冻住的白菜完全没区别，还不能吃，竟然那么值钱。 管事的嘴角直抽，赵真则是让歌清逗得哈哈大笑。 哈哈哈哈，朕也这么想，这玉白菜能换多少真白菜？估计够开封城的人免费吃几年了。 歌清跟着点头。正想接着往前走，突然一伸手拦住赵真，赵真微微一愣，歌清皱着眉头盯着一个架子看了起来，随后走了过去。赵真走到他身边，歌清一指：“ 这里。” 赵真顺着歌清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在一个架子上有一个小小的方形的印记，四周围有薄薄一层灰，唯独中间这一个方形没有积灰。 原本这里的东西被拿走了吗？ 这里本来应该有个盒子的。 歌清说着，低头趴在地上仔细看，又扬起脸看上方，最后在架子的旁边找到了半个踩在薄薄积灰里的脚印。 有人从这里拿走了一个小盒子。女人？ 确定？ 嗯，男人哪有那么小的脚啊？看鞋印像是宫女穿的，果然是监守自盗。 一会儿包庆来了，你跟他说。 赵真拍了拍歌清，表示赞赏。歌清点头。赵真找了管事儿的，根据盒子的排序来推算了一下，大致确定了失窃的是什么，一枚碧玉的戒指。赵真看了一眼戒指的名称，微微皱眉。 鱼尾戒，又是鱼尾吗？ 赵真想了想，突然吩咐陈公公。 今晚让御膳房炒个鱼尾吃。 说完，赵真溜达回去，继续听香香抚琴了。另一边，林夫子今日无事，吃完了饭，找了几个老友喝茶，傍晚的时候溜达回太学对面的铺子，买了些卤味，又买了坛酒，准备回家和林萧喝两杯。只是老爷子从铺子里出来，就发现太学门口停着几辆马车，有些不解，今天太学不上课呀，什么人在里面？ 老夫子走进太学，就听到里头挺热闹，除了哗啦哗啦翻书的声音，还有人声讨论，听来听去就听到个鱼尾。 什么鱼尾啊？炒菜？ 林夫子走进门，就见在书斋前的院子里摆了好几张桌子，桌边堆了好多书，一群太学学生正围在一起翻书呢，似乎是找什么资料。老爷子仔细打量了一下，包岩、庞玉、欧阳淳华、赵兰、依依、王琦、江南三大才子都在，当然林霄也在。 你们这是干嘛呢？ 众人刷啦一声回头，异口同声喊了句夫子。 年轻就是好啊，一个两个活蹦乱跳的。 林夫子有些想笑，走过去看，就见他们翻阅的都是些地方志，就知道大概这群学生又是给开封府帮忙了。 在查什么？ 夫子，你知道鱼尾渡吗？ 这个说法可是有阵子没听见了。 听了林夫子的话，众人又刷啦一声抬头看着老爷子。 夫子，你听过？ 我小时候听过来着。 边说，老头边找了张椅子坐下。 我小时候跟少爷去西北，在酒馆里听到一对夫妻吵架，那女的呢就骂那男的死了走鱼尾渡，我还特地问了这鱼尾渡是什么意思呀。当时就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头跟我说呀，是骂人的话，鱼尾渡是个渡头，抛弃妻子的男人都会栽在里头，永世不得超生。 专门骂男人的吗？ 大概是两方面都有吧，属于夫妻间特有的一种咒骂。 夫妻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